攻读真言第28章。恶人无人追踪，仍然寸逃，一人安然自得，有如雄狮。由于国家的罪，领袖时有更迭，唯赖明哲之士，邦国方能久存。欺压弱小的恶霸，就如冲没谷粮的暴雨。违法的人称扬败类，守法的人与之为敌。作恶的人不明了正义，寻求上主的却全纵使。为人正直的穷人胜于行为邪僻的富人，遵守法律的是智慧之子，交结荡子的是屈辱己妇。谁放贷取利增加遗产，是为连续贫乏者积蓄。对于法律，人若充耳不闻，他的祈祷也为上主所恶。勾引正直的人走上邪路的，被落在自己所掘的坑内，但正直的人仍能继承幸福。富贵的人自认为有智慧，聪明的穷人一眼即看穿。一人获胜，群情欢腾，恶霸当道，人人走避。闻过是非的必不会顺利，认错悔改的将蒙受怜悯。常戒慎的人必蒙祝福，心硬如铁者必遭灾祸。暴君欺凌贫穷弱小，犹如咆哮怒狮，饥饿野熊。无知的昏君必横行霸道，憎恨贪婪的将延年益寿。身负血债者虽逃至死地也无人搭救，行走正路的必安然无恙，爱走曲径的必堕入陷阱，自耕其地的必常得饱食，追求虚幻的必饱尝贫苦。忠诚笃实的人将满握福祉，急于致富的人将难免无过。顾及人的情面原非一件好事，但为一片面包人却献身不易。眼睛贪婪的人匆匆急于致富，岂知贫乏穷困必将临于其身。得势他人的终比奉承的更得人爱戴，向自己的父母行窃，却说这并不是罪，与强盗是同路人。贪得无厌的人必引起争端，信赖上主的人必心安理得。自是聪明的，实是糊涂人，行事智慧的，必安全无恙。乐施济贫的，绝不会匮乏，视若无睹的必饱受咒骂。恶霸当道，人人走避，恶霸灭亡，一人兴旺。